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说远看忽忽悠悠，近看飘飘摇摇，众人打赌江边桥，一个个指手画脚。有的说是葫芦，有的说不对，是崴水的瓢。等看了半天才清楚了，闹了半天是俩秃子洗澡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我给大家讲一段近代史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说的谁呀？张作霖、张学良。提到这父子俩，您不陌生吧？了不起，也不用作家怎么编，也不用说书人如何渲染，就是这父子的经历就赋予传奇性。为了您听得清楚，我交代的明白，这事儿咱还得从根儿上说起。张作霖的祖籍有说是山东的，有说是河北的，实质上是山东人，后迁居到河北河间府。他的祖先叫张永贵，种地的农民，这老头土里刨食，就靠这生活。可在清朝的末年，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民不聊生，种地的农民没法过，就靠着春种秋收土里刨食啊，填不饱肚皮，咋办呢？后来一打听，有人跟他说，你呀，闯关东吧，关东是宝地呀、关东大地人口稀少，土地肥沃，来钱的道很多，咱们的很多乡亲都去了，都混得不错。老头一听，好吧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就答应了，推车挑挑，带着儿子张有才，这才闯关东。说容易，办起来难。俩眼一抹黑，投谁去？瞎闯。半年以后， 找了个地方，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海城市，那阵叫海城县西关外小洼子村，落了户了。这地方不错，地有的是，租了几亩薄田，盖点马架子，一家人安顿下来。的确比关内强啊，可是光靠着这种地仍然不行。好在这张永贵啊有手艺，会木匠，什么打个箱子柜了，桌椅板凳了，有了什么事儿，打个棺材了，收拾收拾门窗了，打个车棚了，都会。所以农闲的时候就到村庄镇店去做活，挣了钱，农忙的时候回来再收成。这个人呢以勤恳为本，不管旧社会新社会，勤快的人日子管饱都过得好，多攒那个懒人也不吃香，天上不能掉馅饼。老头这么一忙活，几年之后光景变了，有了钱了，就这么样自己买了十亩地，盖了三间房，鸡鸭鹅狗猪都养上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。这孩子有才，也长大了。那个人都讲究这个，儿子大了得娶媳妇儿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一开始托个保媒的，当地的有个姑娘姓邵，过门了。两口子结婚之后啊，邵氏夫人生了个闺女，生个女儿。可是不久，因为百病缠身，邵氏是一命呜呼，死了。你这玩意多惨啊，没个女人这日子没法过呀。老头又托出人又花的钱，在黑山二道沟老王家的姑娘给提妥了媒了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小夫妻过门，就这么的又成了人家，又过上了。王氏过的门来是个贤内助，不但贤惠，而且活计也好，人也好，给他生了仨儿子。仨儿子，大儿子取名张作泰，二儿子起名张作福，三儿子起名叫张作霖。按照辽宁人那个当地人的习惯，老的都叫老嘎的，所以又叫张老嘎的。你本来这日子不错呀，好好过呗。不行，不行啊，就这个张有才就不是省油灯，一开始帮着他爹种地，帮他爹干活，时间长了有富裕钱了，不走正道了。那个时候遍地都是赌局啊，背着他爹不知道，他出入赌场，老想捞点外快，十个赌九个输，你能赢得来吗？慢慢的把这个家业给造得七零八落。后来他爹气他，骂他有才呀，败家子儿，你哪是我儿啊，你是冤家呀。爷儿俩没少打仗，到了头来把张永贵就活活的给气死了，一命呜呼。老头死了，张有才眼泪瓣都没掉，心里还高兴呢，哼，早该死，省着有人管我，现在剩我一个人了，一家之主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谁也管不着我了。他媳妇根本就管不了他，把这个钱揣在腰包里头，公开的大摇大摆进赌局，拿多少钱送多少钱。后来怎么办呢？这个张有才就成了赌棍，有时候输打硬要，蛮不讲理，耍胳膊根，拉破头，很多人还都怕他是个臭无赖，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。可那能行吗？ 时间长了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。这么的，在保局有一次有个叫蓝二混子的，也是个无赖，这小子满身都是刺儿，在赌的过程中输给张有才10两银子，当时没钱，讲明白欠账过几天给，可拖来拖去拖的年下了，这钱也没给。张有才一琢磨，10两银子那是钱呢，我过不去年关了，这钱我得要，箭头也要，箭杯也要，可这蓝二混子软磨硬泡就是不给，把张有才气急了，买了把亲刀，在磨刀石上磨了个分坏，裹上，把刀子插上，心说我再见着你不给我钱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，我拼了。冤家路窄，快过年了，正好在河滩这俩人碰上了。蓝二混的正往前走着的时候，张有才一眼看见他，站住！哎，我当谁呢？张大哥，有事儿？有事儿？你装他妈什么大本算？哎，欠我1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给？那能黄得了吗？我大哥，容期缓限，兄弟手头也挺紧张。这么办？初五之前我肯定给，包括利钱，你看怎么样？还兄弟一步。不行，今天给钱不给钱吧。你要说不给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哼！把刀子都拽出，看看这什么？哎哎，别胡来啊，别胡来啊！人命关天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可不行胡来。你不给钱我就捅了你，上去就是一刀，真急了。感情这个蓝二混子还有两下五八超，平常净打仗了，一看刀子来了往旁边一闪，刀子走空了，他一伸手把张有才的腕子抓住，往怀里一带，底下抬起来就是一脚啊，当着一脚，他先把他蹬一个坐堆儿，转身就跑。哪知道这一脚使的劲儿太大，正好蹬到裆里头。男人的裆啊，这可是主要的。咔嚓一下，就见张有才嗷一声，刀子落地，翻身栽倒，双手捂着肚子，在河滩就咕噜开了，咕噜。时间不长，腿儿一蹬，没气儿了。蓝二混子一看，我的死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这要打了官司，我得掉脑袋。看看没人发现，我跑吧。他跑了，一个人就死到这儿5天，没人发现。河滩谁上这儿来？大冬天的，都冻成冰棍了。后来有个老头在这路过，发现认出来，赶紧到他们家送信。他媳妇一听，哎呀，五雷轰顶，怪不得好几天没回来，以为他不定跑哪儿赌去了，闹了半天死了。领着孩子到了河滩一看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街坊邻居也来了不少，大家苦劝抢救怎么办，找凶手哪找去，你知谁干的，就这样吃个哑巴亏，把这人装殓起来吧，买了个狗棚给装殓了。那个说啥叫狗棚，就是那穷人呢买不起大棺材，买那个薄皮棺材，就这么薄，拿钉钉吧钉吧，把人装里头，狗就是那疯狗，要拽那死尸的时候，拿脑袋咣当一碰，哗啦，那棺材就散架子，就叫狗胖。挖了个坑就埋到河滩了。要不这个事儿还引起不少笑话呢。后来张作霖长大发迹了，做了大帅，了不起。有的人就出来了，就说：“ 你知道为什么张作霖发迹了吗？ 不知道。 他爹埋那地方好啊，河滩边上，那是龙穴呀。那是埋真龙天子的地方，给他爹埋那儿了，他们家能不发迹吗？真是，我爹怎么没叫人踢死埋到龙穴呢？还有这样的货呢？还有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总而言之，埋了。王氏领着孩子回家了，怎么过？不管他这男人成器不成器，毕竟是一家人家啊，指着他挣俩钱，他不在了，喝西北风啊，一家人哭吧，这日子太难过了，怎么过？实在不行就只仨孩子，女孩不行，张作泰是个窝囊废，挺大眼皮，要看人得用手撩着这眼皮，三脚踹不出个屁来，大儿子给财主家当半拉子，半拉子自己江公嘴，根本养不了家，二儿子嘎杂子琉璃球，跟他爹一样，一说话一个屁就一个谎，干什么呢？出入赌局，偷偷摸摸，什么坏事都干，经常夜不归宿，指不上。要说能指上的，就这个老嘎的张作霖。从小他心重，老陪着他娘，他娘一看怎么办呢，给他找点出路吧，孩子也没钱念书，让他做小买卖，当过货郎，卖过零碎，还卖过包子，有时候那包子蒸的也不好吃，也没人要，张作霖卖着卖着嗓子都喊破了，一看没人要也饿了，干脆我吃吧，天天那包子卖不出去他吃，他娘一看还不如不做这买卖，不够他吃的，实在不行了，带着孩子回娘家吧。到了小黑山二道沟，见着爹娘一哭，爹娘多惨，都是疼儿女的，一看女儿命苦啊，在家待着吧，管吃管喝，你看老人行啊，兄嫂不容。兄嫂一看这干嘛呀？这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你领着这么些人回来，我们供得起吗？本来我们这日子勉强对付，你这一来，我们这日子完了，一落千丈，摔盆摔碗，骂闲杂，说风凉话。王氏用眼泪洗脸，没法过。怎么办？要自杀。幸亏邻居啊有个老太太挺好，唠闲嗑就说：“哎，算了吧，人这一辈子，这都是命中注定的。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你长得又不老，找个人家不就得了吗？你要乐意的话，我给你保保媒。咱们那个路口，二道沟那儿有一个吴寿医，叫吴老二。”技术还挺好，人家日子过得挺富裕，乐意的话我给保保媒，他原来那媳妇二年前就死了，还没儿没女。一开始王氏不愿意，抹不开，后来也就愿意了。朴良辰极致夫妻拜了花堂了，过得门去，真跟一家人一样。吴寿医心地良善，别看带了几个孩子，视如己出，当亲孩子那么疼爱，这个人好啊，特别是喜欢这张老嘎子。张作霖个不高，眼睛黑都黑都的倍儿亮，还特别聪明，谁不喜欢这样孩子？夫妻一商议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得念书，人没知识不行。这个环境虽然艰苦一些，想方设法供这老嘎子上学，托出人来补了个名字，交了学费，老嘎子上学了。你倒好好念呢，这个张作霖呢干什么都有兴趣，就是不爱念书。 往那一坐，老师一讲课，他脑仁疼。怎么办呢？逃学。经常啊，早上起吃完饭走了，没上学校，干嘛去了？跑到树根底下听书去了。他那个本乡啊，有个说书先生，姓耿，耿先生，没事在大树底下招一伙人，在那说大鼓书。张作霖拎那个书包挤进去，往前面一蹲，呵，听的是津津有味。什么《瓦岗传》、《秦叔宝》啊，《程咬金》呢，什么《水泊梁山》呢？哎呀，越听越爱听。等到快放学的时候，夹书包回家了。家里一问啊，上学了，习以为常。你学校能不找吗？你这孩子怎么不来了呢？学费白交了。到家里这一说，他这后脑生气了，把张作霖叫到眼前，老疙瘩，你怎么不学好啊？嗯，那放着书不念，你还撒谎，你一点都不诚实。张作霖还不承认错，我不爱念那玩意儿，说嘛三字经百家姓的，呼啦巴读的我记不住，我不来念，我去听书去了。听书比读书好，听书也行，你别耽误学习呀。你娘跟我都希望你长大成才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太不听话了，你照这样我得罚你。张作霖就不听话，爷儿俩发生口角了。张作霖从小就横，脑瓜一扑了，眼珠子瞪起来，大有六亲不认的样子。后来张作霖冒出这么几句话来：你算干啥的？你也不是我亲爹，你管得饶我吗？这下伤了吴寿义的心。好，我不是你亲爹，那么我花钱养活你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我教给你手艺算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把你娘找来，叫她给评评理。把夫人找来，王氏一看这怎么办？这是丈夫，这是儿子。但是一听这理，丈夫做的不是不对呀，转回身来就深刺张作霖：老嘎子，你真不懂事儿，小小年纪跟你爹抬杠，你还有点家法没有？真不听话，真不听话！削了他两巴掌，这样坏。张作霖气爹哭了，人家都说有后爹就有后娘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们穿连裆裤就欺负我，我不待了，我走行不？哭着他走了。当老人的以为他说气话，他上哪儿走？结果第二天老嘎子失踪了，真走了。那年张作霖才14岁。上哪儿走？他到路边啊，一看有一挂大车，他跟人家哀求：捎捎脚吧。小孩上哪儿去？你给我拉到哪儿都行。拉哪儿都行。好，那上车吧。他就上了车了。人家车呀奔高坎，把他也拉到高坎了，人家到地方了，该卸车了。张作霖下来了，一看，这地方比我们家乡大的多的多呀，大街买卖铺户人来人往的，真热闹，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。张作霖一琢磨，我干嘛呀？我找点工作呀，我得干点活啊，好挣钱吃饭呢。结果找了多少家，人家一看小孩蛋子，去这不用人，去到时候扫地擦桌子收拾屋子，力气活什么我都能干，不缺人，走碰壁了。哎呀，摸摸兜里头就两个老钱，买了俩烧饼，等吃完了找方根他蹲下了，露宿街头。一晃就三天，张作霖哭了，后悔不应该跟后老犟嘴，不听话。后老说的也对，我娘打我也对，可是我已经出来了，我再回去我有什么颜面呢？没脸见人呢，